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副委员长12月3日访问了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住处。金济南同志、郭范基同志等中央委员会和农劳盟的一些负责干部会见大会参加者，并表示祝贺农劳盟干部、盟员和农业劳动者一向把同盟组织加强和发展成为一支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战斗队伍，在贯彻党的农业政策的斗争中建立功勋，荣幸地参加大会。这天，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坐火车到达了平壤。